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汗水的拼搏，拼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心里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，共同走长江山流水。 下过多少门，老